like a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cake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ad bitch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这首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林俊杰的《不潮不花钱》，感谢各位在每天的同时间来锁定频率，来收听小辉给你带来半个小时的听音乐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呈现的是每人一首经典的时间。可以说这首歌我比较喜欢哈，从开始的发行一直听到了现在，歌词呢也是写得不错，有一种温馨的感觉，而且呢哼唱起来呢，这首歌也不是很难，很适合每一个人去听，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或者说躺在床上的时候，都可以把这样的一首歌打开去听一听。说起林俊杰的专辑，似乎都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林俊杰的歌呢只有他自己唱才能够有那个韵味。其实呢，林俊杰在曹操的这张专辑里面就有了一次成功的转型，也是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林俊杰的一面。接下来虽然说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的声音很少现在在屏幕当中去看到，但是他之前也是和林俊杰有着同样的经历哈，在为自己打拼当中，这就是来自于潘玮柏，我们要听到的这是我的麦克风。 Oh, oh, yeah. 做一分钟的英雄，要用 verse one。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Oh, oh, yeah, 我不是来打工，我在买我的梦。普通话没教我不懂。 Yeah, 只给我五分钟，说不定一分钟会让你一生不想走。 不怕大材小用，我很有用，不管用，说上一万遍就有用。Yeah, 给我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白灯照亮我。你到底懂不懂？到底痛不痛？管他青的、银的、红的，我要我的麦克风。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 告诉我吧，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听完谢谢女人要先挂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 右边的 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有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我的麦克风，潘玮柏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哈。不管人生的麦克风是不是在你自己的手上，或是被人已经抢走，都不要沮丧，只要努力奋斗不懈，终会有一天你会拿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一个麦克风。继续来听歌，潇潇，爱要坦荡荡。 装扮显得通俗不堪，你不必太紧张，城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感谢你的继续的关注，在今天的音乐导航当中，我们为各位来呈现的是每人一首经典。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晶莹。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相信一到这样的一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前不着天后不着地儿的哈。但是我觉得每天去来关注音乐导航的时候，用这些音乐能够让很多的朋友有一些的放松。工作很重要，人也很重要，既要做好工作，也要照顾好自己。新的一天开始，我们也是希望给各位来一些音乐，来给各位提提神。接下来我们要提神的音乐呢，这就是陈慧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不如跳舞》。 是谁？ 了这首比较有节奏感音乐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比较舒缓的歌了，要交给光良给我们带来这一首《第一次》。同样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今天陪伴各位听歌的时间要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每天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是对节目的密切关注。节目之余的话，大家想要跟肖辉分享你所喜欢的那些歌曲的话，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你想要为大家准备的歌曲，都是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当中来关注肖辉的私人微信公众账号，就是SYMM0321， 给我留言，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你的那一首作品。我们明天再见。 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也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高喜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醒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是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 今年春节早来临，节前全都忙送礼，礼品内容是难题，新年送礼莫发愁，平安车险为你解烦忧。1-3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4008600，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抱枕被一个，投保还有更多优惠活动，具体详询4008600，平安车险投保热线，一个电话让您接下去每一天都有新的笑容。现在要是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还有更多惊喜，我们等你。